三，背诵绕口令。木鼠和木珠，买了一把木鼠，送我一串木珠，我把木珠放在木鼠上。你说是木鼠上的木珠漂亮，还是木珠下的木鼠漂亮？